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沈。 嗯，好久不见啊，最近小小的休息了一下，今天很开心又回到了 U Radio 的直播间，还回到 3D 化新闻的电波当中来跟大家砍东砍西。好，这个最近这两天呢，在北京，真的到了北京呢，你就会意识到这个好的空气啊，真的是值钱的。所以说我突然开始理解啊，之前我们一度说这个事情是作秀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之前大陆的这个号称啊陈大善人的这个彪哥啊陈光标，曾经呢在南京，那是大概在四年多了，这个在奥运会那段时间曾经说过要卖空气，当时大家说这个好空气有什么好卖的，这次去了北京之后啊，我才发现这个未来真的说不定这个高质量的空气啊真的是可以卖的，所以说证明这个彪哥啊是非常有投资眼光。 你有没有买过他提供的那些空气的？ 对，这个倒是没有机会买到，但是他在卖空气的这个同时做的这些事情啊，恐怕大家都是记得住的。一说起陈光标呢，不光是在大陆啊，恐怕台湾的这个朋友， 两岸三地也有。 台湾的朋友到目前为止好像只是香港这个彪哥没有来捐过钱，台湾捐钱这个捐的是所有台湾的人都知道。我们那天办公室里一讨论起这个陈光标，哇，所有的台湾人都说哇他很厉害，到说到台湾捐钱真的是有这个民众会跪在地上去接那个现金啊，那当时在这个岛内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那当然在内地呢，你说到陈光标，哎，大家经常给他想到的叫做中国首善，甚至是亚洲首善，说是现在这位身价将近有50亿元人民币的这个江苏从事环保事业的这位成功的商人啊，在内地恐怕最有名的不是他的生意，而是他出位的有的时候这些言行啊，或者说他的这些陈光标式慈善的这些举动，最近又有了。最近这个我们看到了以后都是一阵感叹啊，说是彪哥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新闻评论员的评论，说是这个评论写得好，好一开心设立了一个陈光标新闻奖， 赏他一些钱呢， 这个不，你不能说赏他一些钱，他是设立了一个新闻的奖金，然后哇这个一奖不得了，20万元人民币。而且啊，我觉得这个彪哥非常非常的实在，他从来不开支票，也不在这个颁奖的仪式上给那种假的那种牌子， 就是现金， 一叠现金啊。这位姓郭的这个评论员啊，有这个记者去访问他说，哎，你当时怎么感觉？他说我开始还以为别人跟我开玩笑，不敢相信我在报纸上写了一篇1000字都不到的文章啊，然后这个哎竟然就陈光标看了说好，然后就奖励了20万元，这个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编辑部的办公室里引起了一阵感叹啊。 对啊，你写一些好的文章可能也可以拿到几万块。 嗯，那当然了，这个对于这个新闻奖的这个设立啊，大家说是有确实不同的评价，但是又让我们哎关注到了关于陈光标哎这个人物他这个出位的言行，哎，或者说他这种高调的发钱，简单来说就是发钱的行动了。那我经常在想，你说50亿人民币的这个身家啊，他一年可以捐出人民币大概捐2亿多，其实你说香港超过50亿的这个富豪多的是，但是香港很少很少见到这种会公开出来发钱的这种富豪。哈森，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那个原因我就不太清楚，但是香港的那些富豪他们赚钱的方法是有很多途径的，比方说就是给一些慈善的节目去赚钱， 对， 慈善，对，还有呢就是赚钱到哪些大学去推动大学教育，还有呢就是透过一些基金去捐款，但是呢在香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怀疑的事情比较多，好像如果有什么富豪他赚了几多万、几多百万的钱到什么基金、 还不是上亿的，只是几百万， 对对对，就好像有很多人就怀疑你是不是在作秀，还有对，还有你是不是，那为什么突然间可以拿 特别多钱出来呢，是为什么、是什么用意、就是比较猜测的比较多一点， 是这、所以大家还是会去揣测说你为什么要捐钱这个。所以我、我自己开始也是在起初啊，我也是对于陈光标带着某种程度上的怀疑，就像这个哈森刚才说的，哎，是不是在作秀啊？这个、这个这么高调，好像很奇怪。但是呢，我有一些机会呢，我接触过陈光标这个人，包括他的家人，哎，我都有一些不是特别熟啊，但是这没有，所以就没有发钱给我了。我只是有一些机会接触到他的家人，但是然后我接触到的、我体会到的这种他们生活的这个作风什么的，我觉得很朴实的，就是很平常的几个人。 你认识他的日子吗？ 我之前有这个工作的机会啊，接触到他的家人了。那我当时就觉得他的家人，包括他自己啊，我也有差不多这么一面之缘。我当时在火车站，在火车站就碰到他，我觉得就看起来你不会想到这是一个50亿身家的这么一个大老板，包括他在选择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上面，他也会有的时候啊，你不会觉得说哎一定是这个头等舱啊，或者说一定是多么豪华什么的，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身上这种非常朴实的啊这种气质。那包括他的家人给我的一个印象也是非常的朴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架子。那包括他的儿子啊，这个谈起他的爸爸的时候，也就是说，哎，尽管我这个父亲身上背着很多的质疑，但是我自己啊，还是非常相信我爸爸真的是一个，就是他就是好人，就是很简单来说，我没有别的任何多的形容词，他就是一个好人。为什么呢？你看大家都说他作秀，但是我爸根本不理这些啊。他回到家里说这个每天就忙着这个连轴转，然后回到家里还特别讲了一个细节，说他在家里这个吃药啊，吃了药以后马上又走了，这个几个月的时间在家也待不到多久，然后呢就忙着他自己的那些事情。哎，作为他说我作为这个子女来讲，真的非常非常佩服我自己的爸爸。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啊，就是这个陈光标有两个儿子嘛，这个名字也都非常的厉害，一个叫做陈环宝，一个叫做陈环境啊，这个都是后来改名的。说实话呢，我认识他其中一个儿子，他儿子开始不是叫这个名字的，我觉得改名叫这个名字稍微有点奇怪，估计他儿子也背负着挺大的压力的。 改着这个名字，你有没有问过他，他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估计这个名字应该不是太喜欢，但是估计这个老爸的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陈光标的两个儿子其中一个陈环宝啊，唱给他爸爸陈光标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 我下面为大家唱一首《父亲》，献给天下所有的父亲。 好。 香香一滴北影，我感受了尖锐，抚摸你的双手，我到了艰辛，不知不觉你鬓角露着白发， 程度这是恨你不是半路由我负责提出， 无奈的觉悟只能更残酷，一切都为了通往盛唐的路， 吹不散的乌云抹了一度，谁轻柔都不停住，还来不及哭，穿过的子弹就带着温度，我们每个人都有罪，犯着不同的罪，我的决定是对，谁又该要沉睡，争论不能解决，再用我自己的夜观生活是没关系的承诺，了解光忘记在角落，一直一直一直伴着黑色脸部被风吹动，阳光无言穿透，洒下掉进被我心口的手，沉默很久沉默很久，孤单开始发酵，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 认识的父母已全都看不见坠落，请原谅我的自负。 Check it out. 生活却没管吃的承诺，留着光芒挤在角落，一直一直一直伴奏黑色帘幕被风吹动，阳光无言的穿透，洒下表情被我驯服后的小屋沉默很久，沉默很久，孤单开始发生，不停陪着我嘲笑，回忆逐渐延伸，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世界大，我们一起来祷告， 认识的父母一卷路看不见坠落。 凤凰 U Radio 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 Hasson。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哈，虽然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都还没有说今天的 call in 话题是什么，就已经不断的有人打进来，所以说还是强调一下，其实在这个凤凰卫视中文台和资讯台现在整点新闻的字幕部分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啊 U Radio 每天这个有话直说的 call in 的题目。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跟房子就是有关系了，内地的这个公务员们啊，或者说很多的富豪们，哎，手中有房的人呢，这两天都在着急着抛房子。哎，香港的报纸也有报道说，经常是半夜12点啊，有内地富豪哎紧急抛楼，甚至呢抛楼呢是亏本的这个抛楼，哎，违反一般人这个做生意做投资的这个道理。哎，大家就想是不是跟最近中纪委啊，在这个18大之后非常严厉的举措，然后查处了很多这个什么房叔、房婶、房祖宗、房太祖这样的这些人有关系。那今天我们的抗议话题请你来说的就是，你认为公务员啊，或者公职人员他有多处房产是合理的吗？你可以接受吗？这个话题啊，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如果你在香港的话呢，可以拨打18723346。如果你在手机收听的话，可以使用凤凰 FM 的一键 call in 功能打给我们。哎，最近 U Radio 推动很多这个新年的送礼的这个措施啊，如果打进来的话，有机会啊抽奖抽到 iPad Mini， 还有这个三星的这个 Galaxy 啊这个手机，以及还有香港的这个自由行，哎，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奖品。所以大家注意啊，在12点半之后，4001200900，这是内地的，香港18723346或者凤凰 FM 一键call in打给我们，发表你的看法。所以我就想到跟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有一点关系啊，你说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们这个 U Radio 一推出奖品之后啊，打电话进来的人就多了。这个彪哥也是这样，这个陈光彪，哎，你说他这个抛出真金白银的现金啊，放在这个桌子上，他去促人行善，哎，你说虽然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哈森刚刚说这个觉得卖相不太好啊，但是我觉得效果还是有的。说最近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典型。彪哥自己说，他说他在南京吃饭，在南京一家酒店吃饭，吃完饭呢，发现这个酒楼的服务员呢，大概下班了以后呢，在吃他们刚才那一桌的剩饭，他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但同时呢也很感动，于是呢他掏出2万块钱 说这个你们谁要是这个过来告诉我说你们刚才是吃剩饭的那个人，你就可以把20000块钱领走。于是呢大家就说啊，彪哥20000块钱奖励大家或者鼓励大家吃剩饭，好，又成为了一桩陈光标式的新闻。 但好像没有人去拿那个20000块， 对，最后没有人领这20000块钱。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典型呢？因为你说内地的这个富豪现在很多啊，那而且大家对于内地很多现在富豪的一个定位就是说，哎，你是这个官二代或者说这个红二代，你的这个财富啊是靠你的这个家庭啊，或者说靠你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血缘来积累过来的。但是陈光标不是，陈光标大家现在对他有一个可能比较忽视的地方，就是他出身非常非常苦，他对于饥饿的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他家里就是他亲眼见着自己有兄弟姐妹是饿死的，所以说他小的时候真的是说苦过来的。所以说他今天做出很多事情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吃剩饭的这个举动，我相信他说在掏出20000块钱的时候他是真心的，他这个恐怕不是，他真的是说想到了自己当年饿肚子的这个经历。因此呢，你说如果换着一个官二代啊富二代过来说掏出20000块钱，大家反而会觉得有点，哎，这个接来时 太小了， 你会还反而觉得这个特别有一股铜臭味在里面。但是陈光标做这个事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啊，虽然最后大家还是发现没有人来领这20000块钱，因为这种做法，哎，恐怕还是中国人这个面子也好啊，或者说舆论的影响也好，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得了。但是我始终相信这个陈光标这个做法本身初衷是善意的。 对 Vincent， 但是呢我看那个彪哥他大部分呢做的好事都是跟钱挂钩的，你认为帮助人就是钱吗？ 但是这个我觉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嘛。你说陈光标也不是没有出过力啊，这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 啊，这个我特别的印象比较深。 对，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自己去背人，背出200多号人，你说这个是不是他也不是说仅仅是钱的问题，他也自己也上场去背人。 对， 所以而且你说这个大家都找自己最擅长的地方来说，你说这个陈光标他捐了一年捐2亿多，这个也你不可以说他只是捐钱这么简单吧。 对，你也说的对。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啊，彪哥做这些好事情是不是有一个商业的一个考虑，但是他做很多的这个好的事情也跟他自己公司的环保的那个概念的挂得紧紧的。为什么他自己就称陈低碳， 陈低碳， 对， 对，他的两个孩子陈环保 陈环境，还有说他要把他妻子改名叫张绿色的 可怕 还有这个改名的行为我只保留意见。 对对对，还有呢他最近就卖空气了，你刚才谈过了。还有呢他就纵向那个季姐，他写一个环保的文章就重重的 中奖。对，那个记者写的那个名字还不太好听，叫绿帽子，他就奖励这个记者20万。 还有他曾经呢就是破坏自己的那个轿车 把自己的轿车给砸掉了， 对对对， 然后送200多辆自行车。 对对对，所以我想呢就是彪哥除了做那个好人之外，他的商业的头脑也蛮好的，你觉得呢？ 我觉得同意，我觉得他这个确实是一石二鸟吧。你这个他在做很多这种慈善活动的同时也宣传了他自己的这个本业，他是做环保这个生意的嘛。那么他你看这个砸了轿车，或者最近在南京又有一桩胸口碎大石， 对 躺在路上胸口上摆了块木板，然后让一辆小轿车从身上压过去啊，这个好像是一个街头艺人的一个行为，光彪哥也可以干啊。之前还有这个学雷锋做好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事情。你说他也不是说纯粹啊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你说回报对于他来说是有的，但是我这里想说的呢，不能够咱们不能够因为他有一些对自己回报的这个事情而去质疑他的这个初衷。 对对对， 对吧？你说他确实给自己有一些宣传的这个效果，但是 也是一个做好事的回报，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做好事的回报我们也应该承认哈，或者说接受这一点。那这个彪哥呢除了喜欢这个做一些这个公益啊，或者说比较出位的公益行动以外呢，他对艺术啊也有非常这个非常 唱歌了 非常有研究啊这个他最喜欢的是邓丽君，这个呢台湾人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我有看过 他访问台湾的时候专程啊到了一代歌后影响两岸三地的这个邓丽君的墓前 哎，真是非常的感慨，声泪俱下，还全家齐声高歌一曲。我们来听一下当时这个陈光标一家啊，在邓丽君墓前唱的这首歌。 这么多年来， 带忙带忙， 我只要听歌，我在我车里边，我在我家里边，到现在，我只要听歌，我都听邓丽君的歌。他的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孩子都会唱。 讲到邓丽君，陈光标情绪超激动，当场哽咽落泪，还带着妻小一起大合唱小邓成名曲。 你问我爱你有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话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沈。 好，在12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即将开放，今天的有话直说请你来说呢，是你认为公务员有多套房产，哎，这合理吗？我们说的多套它可能是一套两套，也可以是20套30套，哎，你看这两天的新闻就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内地的听众请拨打4001200900，香港拨打1872346，凤凰 FM 的手机听众呢可以用这个一键 call in 的内容拨打 3D 话新闻的有话直说，注意啊，这个只收本地通话费，不是国际长途。好，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这个内地的中国首富，或者说啊，不是首富了，中国首善啊，亚洲首善，陈光标。这个很多人说到首富啊，恐怕有一个直观的刺激，但是你说首善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经常觉得这个首善的含金量啊，在中国内地比这个首富的含金量还要高一点。因为你说今天在中国这个一说到富人啊，大家往马上就会急着就去贴标签啊，有一个什么为富不仁啊，或者说你这个财产是怎么来的、所谓有一个原罪啊，这个在里面。但是你说到首善的时候，你说做好事，哎，这是陈大善人，大家按理说是应该没什么话好讲的话。但是啊，我注意到其实在陈光标即使他做了这么多好事，他就是不求任何回报的，我们至少表面上没有看到有任何回报的，这样去散财之后还是招来了很多的骂声，或者说质疑的这个声音。有很多人就说他到底是首善还是首恶，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我想理解一下，因为我刚才谈的就是香港人怎么样看那些富人他们做善事的一个看法。 对， 那他在国内他做了那么多善事，那国内那些批评他的人是批评他什么了？ 主要是这个批评，哎，第一说你作秀。第二个呢，就是在台湾的这一出啊，就是说觉得有损人的尊严，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一出就是在街头发现金，而且呢导致这个民众就是围追堵截，然后甚至还跪下来。这个你放在一个大陆啊或者台湾这个两岸的这么一个背景下呢，对于当地的这个观感啊或者说刺激的程度我也可以理解，确实是一个挺刺激的一个画面。 好、 一个大陆的富豪到台湾，然后一个台湾人跪在地上双手接他的这个钱，确实不太好看， 炫富， 有点炫富的味道。对，但是当然这个也不是陈光标要求说你一定要跪下，那个是这个对方自愿的，但是这个事情到后面就有一点失控了，这个我是同意的。但是呢这个我也可以理解陈光标很多时候做的做法。你刚刚说在香港这个大家有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慈善的机制，哎，都有个基金会，对不对？我捐钱的时候我通常都是不声不响的，我基金会有专业的人去管理啊，包括这个透明，你可以也可以监察，包括呢这个富人通常捐钱的时候比较低调。但是大陆呢，你要想到经常爆出这种基金会的问题来，我假使我现在是陈光标，我都觉得我捐了10亿给这个基金会，我不知道最后到这个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能不能有1亿。 所以这个彪哥就是每次也现金给人家。 对，所以彪哥很大的特点是彪哥从来不给支票，从来不开这个也不刷卡，就给现金。就给现金，我觉得这个是给逼出来的。 那这个风格跟他小时候那个穷的那个环境是不是有关系？ 也有一点关系。这个据说彪哥当时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也被人给骗过。那包括可能这个农村出身呢，那到现在为止大部分中国人的这个习惯还是比较相信真金白银，比较相信这个现金，对于转账啊或者说这个涉及到信用的这个一切的东西都不是特别的相信。但觉得手看到这个手里拿到钱，这个看到这个比较实在。这确实有之前的这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电视台的赈灾的这种晚会上，各个企业家支票开得很大，我捐10万，我捐20万，到最后没有人兑现。这个名气是挣到了，电视直播的时候说好，这位大老板捐了100万，结果他这个电视台直播结束之后跑了。 对， 那你这个找谁要这个钱啊？你有没有办法说这个人没有圈，对吧？ 你提的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情况，因为在香港那些慈善的那些show，那些所谓 欢乐满东华嘛， 对，总理就是20万给你唱一首歌，10万唱一首歌。 对， 那我常常在想，那些支票是不是真的能够兑现？ 对，我也在想，但是我相信这个，如果香港你兑现不了支票的话，肯定会 有 媒体， 肯定会 通常会有人这个马上追着你屁股后面来查你这件事情。 对， 但是大陆之前确实发生过这种，我就要挣个吆喝，我不愿意掏钱的这种假慈善啊，这个是真的有的。但 陈光标到目前为止呢，你虽然说我觉得给现金，一个是说我在想他带这么多现钱到台湾啊，这个法律上是不是有一点问题，你说海关通常不会让你带这么多的现金，你恐怕有点违法的嫌疑，而且当然也不太安全。嗯，你说这个身上带这么多现金确实这个 去派 这个去派啊，不是很安全。第二个呢，这个观感也不太好啊，这个民众收了这么多钱，这个看上去不太好看。但是这个确实是在中国今天的慈善的这个环境底下给逼出来。我们之前说了，你说这个儿慈会的事情，各种 红十字 会的事情，基金会的事情，你说你问我，你说我要有10万块钱啊，或者像彪哥这样有1亿，我要去捐的话，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捐，我真的是要看我这个现金，或者说像很多人说我需要把这个东西亲手的交到对方的手里我才放心，甚至很多时候做这种事情在内地都不放心，有的时候哎，你前脚你看到这个人收了这个东西了吧，后脚当地的这个会找上门去说你这个东西交回来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很多人质疑陈光标，我觉得陈光标也挺委屈的，你让他找别的方法做好事他还真做不了。 因为拐个弯的捐出来的东西可能被人家拿了， 哎，真的是有可能啊，真的是有可能。所以这个陈光标，我觉得他是我们今天说陈大善人，或者说中国式慈善。你说这是他的一种作秀吗？我觉得这都是给环境所逼出来的。你说他除了今天的这种行为之外，你给他想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也想不出来更好的办法。 对 啊，这个陈光标这个除了一个比较出位的言论啊，或者说行为之外呢，他也很乐意宣传自己，我觉得这是跟其他中国富人的一个不同。我们注意到很多人说啊，这个中国富人讲究一个就是说为富啊，我赚了钱闷声发大财，为富呢却去喜欢不让别人知道。但陈光标打破了这个惯例，因此呢我经常觉得是不是有点犯忌讳，就是会让别的人觉得不舒服，说你这个陈光标站得这么出头啊，你这个让我们别的这个富人是不是也给我们逼迫，我们是不是大家都要把这个钱给露出来， 是不是因为彪哥以外就比较小人，就是做善事的时候让人知道，就是比较低调，所以他跑出来的时候特别那个对比就比较大，是不是？ 对，这个我相信给很多其他的这个富人也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啊。彪哥最近他作为这个致公党的党员啊，在这个内地各个省市开两会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项提案，他呼吁啊，让大陆的富豪全部要公开财产，还有国籍，这个很重要， 那就 国籍的信息。哎，你说这个东西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富豪朋友们来说，是真的具有杀伤力的。因此，我可以理解到，哎，为什么现在你说陈光标明的暗的，哎，遭到了不小的压力。但是呢，陈光标自己有一句话，他说，哎，别人说我这个炫富也好，说我作秀也好。哎，我都认了，他很少公开的给自己辩解。那他真正做的事情呢，唱歌，哎，又有一首歌啊，这个陈光标自己作词啊，包括这个请人来制作，做了一首歌叫做一起做好人。好，我们今天这个三 D 化新闻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来听一下陈光标的这一首自己唱的，大家听到这个唱得不错的这个男生是陈光标自己，叫做一起做好人。那也非常感谢你今天收听这个三 D 化新闻的节目，马上啊，在这首歌听完之后啊，这个好人朋友们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一下你对公务员是否应该有多套房产的这个看法了啊。那这个先这样，我们先听一首歌，待会儿回来有话直说。 从小妈妈就告诉我做一个好人，因为能帮助很多人就是一种福分。长大我终于明白了，要做一个好人，因为这样世界才会更加美丽，更加动人。一起做好人。 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好，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欢迎回来，我是朱明奇。哎，今天打进来的这个听众非常多啊，这个所以我们得要控制时间啊、请各位打进来再发表意见的话，尽量不要超过一分钟。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你认为啊、内地的这个公职人员他拥有多处房产是合理的吗？你可以接受这样的现象吗？因为最近啊，这个大家在市场上发现啊，经常有疑似公职人员在连夜的抛售自己的房产啊，怀疑是跟最近中纪委加大力度彻查官员的这个个人财产有关系啊。在香港这边也是发现，在报道说内地的这个富豪宁愿亏本也要把自己手里的豪宅卖了。我们来听一下今天听众们的这个想法。首先是康小姐，喂，康小姐你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呢，康小姐？ 我来自北京。 好，北京的朋友怎么看？你觉得这个公职人员有多套房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有多套房产是否可以接受，而是有多套非法房产是否可以接受。 嗯， 因为事实上，如果说平心而论的话，他如果是一个合理的收入，一个来路正当的收入，购买房产或者投资房产的话，作为一个公民，这是他的权利。 没错。 但是如果说你的来路不正当的钱财，或者说甚至是收受贿赂的这种财产来购买房产的话，那拥有多套房产当然是应该是公众是无法接受的，对我来说应该是这样，是不合法的。 嗯，康小姐是做什么职业的，我可以知道吗？ 我现在还是在读博士生。 哦，是还是在读的这个博士。但是您自己的这个了解，您觉得以内地公职人员的这个工资收入来说，可能置办多套产业吗？ 理论上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排除说他在做公职人员之前是否有可能本身曾经经过商， 嗯， 曾经拥有一定的财产， 嗯， 或者家庭成员有一定的财产， 嗯， 这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说排除以上所有情况，说他一直是一个公职人员，以他的这个平时的收入应该是很难在现在这种房价下拥有多处房产的。 嗯，好，非常感谢来自北京的康小姐，谢谢你。好，这个康小姐在读博士生啊，说这个公务员要多套房，这套这个问题基本很难啊。下一个听众是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也来自北京。 嗯，北京的朋友怎么看？ 我觉得地球人都知道，在现有的体制下，官员多拥有多处住房是吧？是太正常不过了。如果这个体制他们没有弄多处住房，那就不正常了，是吧？ 为什么呢？ 而且呢，你现在不是说抓了紧，有人举报吗？他不现在卖房子吗？ 对， 人可以把钱的不在国内投资，人到国外继续投资，那个挣钱去，是吧？ 嗯。 如果那样，要如果这样的，还不如在国内买的，是吧？所以我就说呢，体制不改，那些东西挺没劲的，是吧？ 嗯。 完了，另外呢，我就说了，这两天各地都在开两会吧？ 是。 都说咱们汇丰好了，不大吃大喝了，是吧？但是呢，那都表面现象，咱这体制上能不能改革一小步，让老百姓看看，是吧？ 嗯。 就这么多，能不能稍微多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哪怕少选一点也可以啊。啊，谢谢啊。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赵先生，谢谢。好，下一位是曾先生，曾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来自哪里？ 深圳的。 好，深圳的朋友怎么看？ 啊，我觉得这官员拥有多套房产这个问题，主要是取决于他们，购买房产的那个财产是否合法。如果就是他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力去取得这个财产，然后去购买房产的话，这是绝对完全合法的。我觉得主要是要看于那个执法部门是否能。就是监督得了官员的那个财产来路是否合法化。 嗯嗯，这个曾先生在深圳是做什么行业的呢？ 建筑师。 建筑师，您有考虑在深圳买房吗？ 有买的。 有考虑买房，您觉得是做建筑师比较容易买房，还是去做一个公务员比较容易买到房呢？ 公务员。 是吗？为什么呢？ 因为公务员本身就可以有那个福利房啊，然后就是他们是可以低于市价去购买福利房，而你做别的行业的话是就是只能买商品房。 嗯，好的，非常感谢曾先生从深圳啊，建筑师朋友说还是公务员比较容易买到房子。好，接下来是郭先生，郭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哪里打来，郭先生？ 哎，我浙江。 啊、哦，浙江的朋友怎么看？ 哎，你好。嗯，我认为你们这个问题呢，关键问题不在于那个公务人员的房产多少， 嗯， 而在于这个房产要向社会公开。 嗯， 就是要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在网站上能够查到哪个人的房产有多少。包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查到。 嗯嗯， 像现在特别是就是公特别是官员，中国的官员现在特别是有钱部门，比如说土地管理部门啊，城建部门啊，房产管理部门啊，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相当几十套上百套的房子，他们的房子哪里来的，都是人家送来的。 我就是一个公务员。 嗯， 我这里本地，我跟你讲透露一点，我们这里本地有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开发区，有一栋最好的房子，那栋房子向社会上全部没有卖，全部是公开送礼送掉的。 嗯， 就是送给县里的领导，就是有的局长、就是县长、副县长都是这样送掉的。每一套房子卖给，那时候这些房子怎么样，都是他们领导再拿来，就是他们自己买去以后，他没有住土地证、房产证，就拿来。就直接卖给人家，就房产证、土地证直接住到买去的人。 嗯，好，非常。 这个、房子他们官员都是，就是那个开发商，就送给官员的，哪个官员一套，哪个官员两套都要送掉的，送掉了。他们自己官员是不会去买，不会去住这个住证的了，他就直接卖给人家。 那郭先生可以问您一下，作为一个公务员的话，如果说我们要实行公开财产的话，您会愿意这么做吗？ 我愿意啊。 嗯。我想象您自己可能没有多套房产，是这样吗？ 我愿意公开啊。 嗯，好的。 公开的话，老百姓就能知道你的收入跟你的房产是不是相称的。如果是像我们这里是3000块钱一个月，比如说我如果有5套10套房子的话，肯定不相称了。 嗯， 我肯定是一个贪官了。 好。 比如说我只有一套两套房子，那肯定是。就是能够算得 起来 的呢。 嗯，好，非常感谢啊，郭先生本身是一位公务员，从浙江打过来啊，介绍了一些这个公务员的这个实际的情况，非常有帮助，谢谢。好，下一位是方先生，方先生你好。方先生，哎，你好，从哪里打来？ 我从广东。 广东的方先生，哎，这个好像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怎么看？ 对，就是说，对这个公务员拥有多处房产，这首先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的这个房价比这么高，大多数中国的家庭没有购买住宅的能力，那公务员他怎么能拥有多处房产？这就应该查一下嘛，是不是？ 嗯， 他的收入是怎么来的？他怎么有能力购买？大多数人不能买，你能买多处，那就肯定是应该，如果你是很合理的收入，那应该就是合理的，对吧？ 嗯， 如果你这个财产来历不明，那么就应该查一下，对吧？ 所以我可以理解您也是比较支持公开财产的，是吗？ 对，应该的，这个是说了那么多年的事了，大全国老百姓大家都办忘的事情，是吧？ 嗯， 你一个国家那个官员不腐败，你就首先就要把他们这些财产公开，他有一个监督嘛，是不是在阳光下？ 嗯， 他就腐败不了嘛，是不是？ 嗯，好，非常感谢方先生，广东的朋友，谢谢您。好，接下来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嗯，从哪里打来的，王先生？ 我是从山东打来的。 好，山东的朋友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公务员吧，他有多套房产，这是肯定是违法。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政府的法律吧，这个法律主要是针对老百姓，对于官员来说简直就是形同虚设，知道吧？ 为什么呢？ 他这个不光是多套房产的问题，他还涉及到很多户口。这个户口是什么部门发的？是不是就是公安部门啊？那么你公安部门能把户口同时发给一个人好几本？说明你这个户籍制度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对那个农民工办个城里户口这么难，官员结果能弄到3-4套户口，这你政府说不过去的。这是 但 是我们这个政府现在是千疮百孔，说句不好的，因为他比那个晚清的时候还要烂，知道吧？因为这些官员那些丑事儿，不光是房产，没有他们不追求的， 因为本身他是革命党起家，都是穷人起家，他领兵掌握政权之后吧，他也想追求那种贵族的欲望，其实那都是假贵族，知道吧？ 好， 上贵族。 非常感谢你，来自山东的王先生，谢谢。好，这个时间有限啊，下一位听众是陈先生，陈先生是在几号线上啊？我看一下，陈先生是你吗？ 喂，你好。 喂，你好，是陈先生吗？ 对。 哎，你好，从哪里打来？ 我湖北武汉。 好，武汉的朋友怎么看？ 对，我觉得是，就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公园财产这个多套的话，这实际上是不利这个社会的这种，就是说这种公平的。因为这就导致这个就公园和，就说官方的话，说这个民间的这个就在这房产财产这些方面的这个差距太大，就容易造成这个就这个民间的一些不满的一些情绪，这是就很不好的。 您觉得会造成贫富悬殊？ 对，就是这个更导致这个贫富悬殊的这个拉大。然后这另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官员，就是说这个公务员嘛，本身就是也是就是算人民公仆，这样的话他应该是为就是说老百姓提供更多的这种公共的服务。但他这样的如果拥有就是说很多的房产和这个财富的话，那就是这样，对，那这样就是给就是说百姓的这个就更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不信任感，这样的话就导致社会的这个就是这个不就说不太就是和谐的这样一个状态。 好的，非常感谢从武汉打来的陈先生。哎，陈先生觉得关于有多套房产就造成社会不和谐了。今天最后一位听众袁小姐，袁小姐你好。 喂，你好。 哎，从哪里打来袁小姐？ 你好，喂，听到吗？ 喂，听到我，听到。袁小姐，听到我吗？ 听到。 从哪里打来呢？ 我是香港的。 香港的朋友怎么看？ 哎，对，其实我觉得有多少房产不重要，关键是我想要透明化嘛，我想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像在香港，他们的就是官员，其实每个人都是有钱人嘛，大家都知道。 对。 并且也都知道他们有多少房产，住在什么地方，都是豪宅区。但是我们就心理上会，这也明白说啊，他其实是有钱人，但是我想要说是透明的，但是我知道他的财产是怎么来的，他的来路是什么样的，他是不是清楚的？那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来路，他有正常的收入，他买房产，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吧。 就是关键还是得知道啊，这个不知道是最可怕的。 是啊，要透明才可以。 好，非常感谢香港打来的袁小姐，哎，也提供了很重要的这个香港经验。哎，香港啊，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官员本身确实都是大老板，哎，是有钱人，但是大家并不会因此而产生任何反感的情绪，因为这个每一分钱啊，或者说大部分的这个财产都是公示的，一旦他坐上这个位置的话，他也不得不这么做，这个每天都是受到舆论啊和社会还有法律的这个监督的。这个呢，恐怕不是说这个中国人就一定那么记恨有钱人，或者说真的有房子的人，怕呢就是怕在你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或者说公职人员，哎，因为他手里的这个不透明的财产啊，会影响他怎么样运用自己的这个权利。刚才有朋友就提到这个户口的问题，哎，这个户口问题按理说是公安部门啊，这个户口是很难啊出错，很难造假的。但是最近在陕西这个房姐，哎，1234个户口啊，大家在想这个户口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农民工啊？我们之前也报道过不少这个户籍制度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要拿一张北京户口，一拿份这个上海户口，真是比登天还要难。哎，有的人呢，你看这个陕西的这个朋友啊，一位官员随随便便啊，就有好几套这个北京的这个户口，这个就是非常的厉害了。好了，也非常感谢啊，今天非常踊跃所有打进来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请大家持续关注凤凰 U Radio， 关注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感谢您的收听，再见。